少才有一点点，我会想一点点，少比较一点点，不要多不能少一分情，珍惜到老。 我觉得我的先生是，我知道他很辛苦的，因为他是做生意的，所以他一般就是那个时间就没准的了。所以呢，我一般就是跟他说，我们不会给他压力，他该做的事情就他必须做，我们不会反对，我们也不会阻止他，就是我们知道他是为了我们好，所以我希望他就是放心，我们在家里肯定是没事的。放心，我们在家里肯定是没事的。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，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。还没跟你牵着手 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天。 双隐形的翅膀，在星光和音乐铺就的美丽夜空中尽情翱翔。 好久不见你唇红的心香，夹在寂寞被释放的夜晚，突如其来的感伤好心酸。 这里是夜歌，五周同和你在一起。 就好像是一种自然现象。来听这首夜歌，它叫《月食》。 轻轻的，浅浅的，耳边吹过的气息，碰不得，看不得，肌肤上的月色，天地灼热，人也觉得渴，乱了呼吸，烟雨，深深的，狠狠的，念同人的记忆，碰不得，说不得，错过后的叹息，汹涌的暗夜，侵蚀所有规则，歇斯底里 生活的牢骚都放在夜歌里面，夜歌，倾听你要的爱。 我明白，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，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坏爱，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，而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，受我宠坏，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坏爱，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，